第179集，外传甜心14。我希望你也高兴。罗瑞和秦子娇的约会非常稳定，每周一次，加上给瑶瑶上课的那一天，两人一星期可以见两面。罗瑞觉得很满足了，毕竟秦子娇很快就要高考了，她也不好意思占用人家太多时间。平时见不着的时候，罗瑞就每天绞尽脑汁地给秦子娇发短信，可怕惹人烦，又不敢发太多。有时候为了讨论和秦子娇说点什么，他会拉着温小辉聊一下午，把温小辉烦得想揍他。终于挨过了最紧张的那几天，所有的应届生都暂时解脱了。考试结束那天，罗瑞顶着大太阳和一群家长站在校门口等秦子娇。他知道秦子娇的父母不会来，来的只有司机。旁边一个大妈上下打量了一番罗瑞，闲聊起来。 哎呦姑娘，你等谁呀？ 罗瑞扯下脸上的防晒面罩。 阿姨，我不是姑娘，虽然我全身裹着防晒服，也不至于被认成姑娘吧？这什么眼神？ 大妈诡异地看了他一眼。 我在等我喜欢的人。 哦，考生陆续出来了，校园门口堆满了人。罗瑞给秦子娇打电话，关机。他中等个子，只能踮着脚四处张望。等了半天也没看到秦子娇，罗瑞心里很是失望。他愤恨地想，万一错过了，不是白晒太阳了？他干脆站上了阻拦机动车上人行道的石墩上，视野顿时开阔了许多。他左顾右盼，期待着那个挺拔的身影出现在自己面前。他一定要第一时间对他说恭喜。太阳晒得人头晕眼胀，罗瑞无意间看了一眼太阳，顿觉一阵眩晕，脚下一下子踩空了。 我靠！ 罗瑞大叫一声，身体向后仰去，却意外跌进了一个温暖的怀里。 干什么呢你？ 耳边传来熟悉的清透的嗓音，罗瑞激动地回过头。 子娇， 你来等我的。 罗瑞扯掉防晒面罩。 是啊，我等你一下午了，可晒了。 旁边有咖啡厅。 我不是想你一出来就能看见我吗？恭喜你高考结束，可以玩一暑假了。 秦子娇的脸上难得有了放松的表情。 是啊，终于结束了。 走，咱们去吃饭吧，去庆祝一下。 我爸妈今天都会回来，在家等我呢。 哦，那好吧，那你回家吧。 秦子娇看着罗瑞疲惫的神色，忍不住摸了摸他的脸蛋。 你不喜欢晒太阳，下次不要这样等我。 嗯，好。 走吧，我先送你去店里。 两人上了车，那司机破天荒地问了一句： 少爷，考得怎么样？ 还可以。 大哥，你终于说话了。 司机点点头，开车了。罗瑞用力抱住秦子娇的胳膊撒娇。 太好了，你终于考完了，暑假这么长，我们可以经常见面了。 你想去哪儿玩？我陪你。 嗯，我想和你去游泳，去游乐场，去泡吧，去找好吃的，去旅行，还有好多好多事情想和你一起做。 这些好玩吗？ 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就好玩啊。 秦子娇点点头，没有说话。 嗯，咱们上次说的旅行，你什么时候有空啊？不如咱们就去三亚吧，又近又有漂亮的海，还有豪华酒店。 月底就可以。 太好了，那五天怎么样？长吗？ 嗯，可以。 你要是担心瑶瑶，下次我们可以带他一起去度假，但是这次 我想就咱们两个。 罗瑞说到最后有点不好意思。 就按你说的。 罗瑞看着秦子娇无波无澜的脸，心里说不上的一阵失落。 你不期待吗？ 我对旅行没什么兴趣，你喜欢就好。 罗瑞抿了抿唇，也不知道该怎么接话。他想说这并不单是旅行，而是跟他在一起去一些陌生的地方，制造属于两人回忆的一种情侣之间必有的仪式。秦子娇对他挺好的，他的要求几乎都满足了，对他也尽量关心体贴，可以说让他挑不出什么毛病。可他就是觉得欠缺了一些东西，一些很重要的东西。就好像秦子娇和他在一起是在完成一项工作，不夹杂私人感情的，只是把工作做好。他知道这样揣测别人不太好，也会让自己难受，可越是相处，这种感觉就越发强烈，强烈到他经常能从秦子娇的一言一行中体会到挫败和失落。比如现在，好像总是他自己一头热。罗瑞在心里对自己说，不能放弃。秦子娇的性格特别古怪，谈恋爱慢热了点也很正常。他很希望能借这次的旅行给两人之间的关系加一把火。越是相处越是贪心，他已经不能满足于只是聊聊天了。罗瑞花了两天时间做攻略，那只是一个很小的城市，可他做得非常细致。他要确保两人的第一次假期完美无瑕。酒店他订了两家，一家在山上，一家靠海，领略不同的风格。房间全都是蜜月套房，一晚两三千的房间，他付钱的时候实在是肉疼，犹豫着给温小辉打电话询问意见，被温小辉臭骂一顿，说这种炫富的事情就别特意通知了。他犹豫半天，还是咬咬牙定了，说不定他要在哪个客房里摆脱处男之身呢，这么值得纪念的日子还是要隆重一点。全部都定好之后，他发了一个简要的旅行计划给秦子娇，满心欢喜地等着秦子娇夸他办事利落。可是等了半个小时之后，只等来一个字， 好。 罗瑞感觉被浇了一桶冷水，心里说不上的委屈，可他不敢表现出来，那样是不是显得太矫情了？只有他期待这次的旅行吧，他看不出秦子娇有半点高兴。这样是正常的吗？别人谈恋爱也这样吗？也会是甜蜜与失望并存，要不停地给对方找借口麻痹自己吗？罗瑞难受了一整天。转眼又到了每周约会的日子，罗瑞控制不住自己地去观察秦子娇，观察两人有多少眼神交流，沟通是否顺畅，彼此之间有多少暧昧。半天下来，他越来越心凉。他不敢确定是不是自己的错觉，但秦子娇对他真的动过心吗？吃完饭后，他们本来准备去看电影，都走到门口了，罗瑞突然改了主意。 我不想看电影了。 秦子娇顿住。 那你想干什么？ 我们去酒吧，我朋友的朋友开了个清吧，人不多，环境很好。 你想喝酒吗？ 也不是一定要喝酒，但是老看电影也有点无聊，咱们去坐坐吧。 可以。 你喝酒吗？ 喝不喝都无所谓。 你酒量好吗？ 没喝过太多，不确定。 罗瑞下定决心要把秦子娇给灌晕乎，也许喝多了的秦子娇会更会表达自己，也许他也挺喜欢自己的，只是不会说而已。两人到了酒吧， 时间还早，没什么人。店里放着爵士乐，装修风格偏东南亚，光线昏暗，有一股神秘的暧昧气息。两人坐在角落里，罗瑞点了几样酒和小吃。酒上来后，罗瑞给两人分别斟了一杯，他举起一杯递给秦子娇：“ 咱们俩还是第一次喝酒呢，先来干一杯吧。” 秦子娇不置可否，和他碰了碰杯，仰头喝了。罗瑞也跟着灌了进去。秦子娇脸色有点发白，看来是真的很少喝酒。罗瑞给他顺了顺背：“ 没事吧？干杯就是随口说说助兴的，你不会喝，不用真的干的。”“ 没关系，你想做什么，我陪你就是。”“ 子娇，为什么你总是要满足我的要求呢？”“ 这不对吗？”“ 不是不对，这个当然好了，你对我很好，可是你自己的喜好和要求呢？你从来都不提，我选多烂的电影你都不挑剔，多难喝的咖啡你都不抱怨，去哪儿你都没意见， 这样不好吗？难道你希望我事事都跟你上反调？”“ 不是不是。” 罗瑞有些急了，他怕秦子娇生气。“ 我的意思是，你不用全都顺着我，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也愿意配合你的，你这样对我毫不犹豫的妥协，让我觉得你像在完成什么任务。”“ 你高兴就行了，不用管我。”“ 我喜欢你，我希望你也高兴。”